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Baby, I just wanna tell you. 爱轻轻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，爱就像奇迹餐厅，用真心才进得去，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。三心两意别是用专一来权益，我亲爱的你爱你非我莫属，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 你怕爱变成负数，反反战争的记录，为什么你总是输？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， 你确定这里快乐就说欢迎光临，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，我亲爱的你 特别在身边世界，错过到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，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即时出现，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， 那是永远断了幸福。 心总让人羡慕，擦干模糊的

流露你心中所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 于是雨水就打在心扉。 许慢慢挡住了我的眼，关于未来一点也看不见。

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路过高山，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路过幸福，我们路过痛苦，路过一个女人的混乱和眼泪，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